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今天的人物空间，北京市最美义工专题，为您讲述北京化工大学雷锋精神研究会2015级主席、中国雷锋网编辑金建华的故事。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建华，你是北京化工大学的学生哈？ 对， 现在大四了。 对，今年大四。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公益活动的呢？ 大概就是从上大学的三四个月左右。当时是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公益组织叫雷锋精神研究会。 雷锋精神研究会， 对，它算是属于学生组织这一块的。因为我大学呢，就是自己本身就是有一个特别喜欢参与活动，然后呢想要去在这样的舞台当中去学习去成长，然后呢当时呢就加入到了这个雷锋精神研究会里，开始了我的公益生涯吧。 哦，雷锋精神研究会哈，听起来跟你们这个年代90后97年的你是啊，感觉还蛮远的。 是， 就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学校里那么多的社团，可以学习可以成长的地方还是很多。 其实，加入雷锋精神研究会，那算是一个契机吧。当时就是说句惭愧的话，我当时是很想加入学生会的，可能当时没有说想要去加入雷锋精神研究会，觉得他 好像离得有点远啊， 组织好红好专这种的，对，可能没有那么就是青春洋溢那种，但是其实好多东西只是你没有去近距离的去接触它，但是当你去真正的去了解去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是另一番的景象。 你原来没有进入到这个组织里头的时候，是怎么理解雷锋精神的？它跟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 在没有进入到组织中，我一直理解的雷锋精神就是简单的做好人好事。 那进入到这个组织里头，真正接触到了以后，这个理解会发生变化吗？ 对，有。其实雷锋精神呢，它是中华5000年传统美德的是一个延续。你会发现雷锋的身上的精神它会有很多种，比如说咱们的敬业精神，然后呢科学钻研精神，还有乐于助人的精神等等等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优秀品质。 就是说是现在的90后年轻人其实在日常学习和生活当中也用得上的一些东西。 非常非常用得上。今天我觉得我能够很荣幸的能够来到咱们电台里来做一个分享，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我觉得是雷锋精神来帮助了我成长。 那你们在这个组织里头有哪些活动呢？ 我们的活动有很多了，像走出前山支教活动，然后呢大手拉小手活动，然后呢当时我们还和这个壹基金一起流放，它是一个公益活动，我们也和他们合作过。还有一些就比如说3月份的雷锋月，我们会搞青春榜样大讲堂。那么我们还有一些常规活动，平时的一些公益活动，我们有和我们学校的后勤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然后呢我们平时还会到清河这边，就是这是一个常年的活动，几乎每周都会去这边做一个护水活动， 然后呢还有一些助学，助贫，然后呢很多很多活动，活动的题材非常非常丰富。 这些活动都是你们自己组织和设计的吗？ 有自己组织的，有也有参与别人组织的活动。对，只要是做公益，无论是谁组织的，我们都会非常积极的去参与的。其实参与我们组织的活动的同学不仅仅只限于我们组织，我们组织更相当于是在学校里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 啊， 我们更多的是扮演的是一个组织者的角色。那我到大二的时候，我做到了就是我们这个组织的这样的一个领导者的一个职位吧。然后呢，当时我做的第一个工作呢是和就有一个叫一笔一画的一个活动，也是一个公益活动，它的主题就是来弘扬汉字文化。对，这是我组织的第一个活动。 为什么会想起组织这样一个活动？ 对，其实看你对雷锋精神怎么理解了。 对，我们觉得好像这个一笔一画写汉字这个事情跟雷锋精神好像 其实 不是那么联系紧密啊。 雷锋精神，我觉得其实雷锋精神，我们组织有一句口号叫做有温度的北化人，从汉字这个角度来讲，它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想把这种文化就是能够传承下去。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写，有书法爱好，那我觉得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就应该去做。其实雷锋精神它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它得与时俱进。那我们今天缺失什么，我觉得我们作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那我们就应该去为他去补一些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呢，就是当时也是有这样一个契机，恰好它又属于公益的范畴 啊， 所以我选择了做这个工作。 怎么做呢？怎么叫一笔一画写汉字呢？ 我们这边呢就是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大家来我们这儿就是写字，然后呢我们会把写得非常好的字，然后呢跟这个方正集团，他们会把我们这个汉字变成就是现在大家都不是在 各种输入的体， 对， 是吧？ 输入体，对 啊。 然后就是采集这样的一些比较优美的汉字，如果是找到那种比较写的比较好的合适的同学的话，那他可能他 可以把它开发出来， 对， 就转化成为一个大家可以就是运用的这样一个输入当中的字体哈，模板 是。 哦， 对， 哦，确实与时俱进哈。因为我就在想，你说对于大学生来说，你光举办一个一笔一画写汉字，让大家好好写几个字，就跟那个书法比赛似的，交到那儿，好像这个意义并不是很大。 对对对， 那大家也不一定会特别感兴趣。但是你和这样一个就是输入法，现在很时尚的这种东西哈， 对对对， 跟它结合起来，而且如果做得好，还可以产生一个直接是生产力的转化。 对 啊，这个吸引力就很大了。 是啊，所以说，雷锋精神它就是看你怎么看待它了。就是作为组织的我们这个组织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用实际行动把它青春化、年轻化，让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去接受它，这才叫传承。时代永远在发展，如果你不与时俱进的话，那这种精神就是会流失。 等于是用新的角度，更符合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他们的日常生活更贴近的方式来去理解和诠释雷锋精神。 是的， 那还是挺有想法的。我觉得你想大二的时候，你也就是不到20岁， 没有19岁。 对呀，就是啊，19岁而已嘛。 是， 就能够想到做这些事情还是挺不容易的。那次活动搞得成功吗？ 算是蛮成功的。 大家 参与度 踊跃吗？ 参与度很高，因为它这个确实是非常有创新的一个活动嘛。然后呢大家都很喜欢，而且那个活动还有很多小礼品，大家也都很快乐的去接受了。然后呢我们的活动也算是非常成功的在学校的办了，然后的影响也都不错。在会后呢也都问了很多同学，觉得这件事情做的是蛮有意义，第一呢是有趣，第二呢觉得是它又是有意义。 有意义， 对。 会不会有同学就是如果说不了解你们这个活动本来是要做什么，一看什么弘扬雷锋精神就觉得很抵触呢？ 没有没有，其实大家更多的关注的点是写汉字。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活动的形式有很多种，但是最终的最本质的还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一个弘扬和继承。这个是我们的根在这儿。那其实我们无论是谁办的，只要他把这个活动办好，我觉得大家都会去喜欢他的。 这样的话你也特别有成就感哈。 是我觉得我是蛮有成就感。 就是上任以来组织的第一个大型活动就获得了圆满成功。 是。 就是你提到了这是一个对于传统文化美德的一个传承啊，是雷锋精神你们理解的当中的一部分。那其实雷锋精神说到根儿最广为人知的一点还是他的助人。 对， 助人为乐啊，所以我看你们后来搞的一些活动，包括助学呀，还是跟这个基调相当的契合的。 对， 那后来你们做的贵州去支教的这个活动， 贵州有一个支教活动， 这是怎么一个开始？你们学校在北京呢，然后要去贵州支教的话，怎么组织呢？我觉得这个比组织一个一笔一画写书法这个要难度大很多。 对，难度大很多。 嗯， 其实呢，这个活动呢是组织的一个传承。其实我们组织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内涵的一个组织。 嗯， 这个活动呢是大约是从我记得啊，是从2012年开始就开始了。当时我们的指导老师，他当时也是我们这个组织的一个算是一个发起者吧。 嗯， 大学生都会有这种暑期社会实践嘛。 对 啊，那我们当时正好是去的是贵州，到贵州之后，他们发现贵州这边的孩子呢，确实是上学在这一块。 比较困难、 比较困难，就是能够加入到这个组织都是心非常非常非常热的一些大学生。当时呢他们就觉得这件事我们要做起来。我听他们讲的就是说、 等于他们刚开始做这事的时候你还没入学呢。 我还没有入学。对、 就是已经有这件事情的传统在了。 对，传统在了。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做这件事的一个起源吧。 嗯， 然后呢接下来呢每一年每一年都会做。那到我这一次呢更多的是一个就是承上启下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学长学姐们也就做了有很多的经验在这儿，然后呢我们只是把它接手过来，然后呢去做得更好，去优化它，去完善它。 那你自己去到贵州了吗？ 我去到了。 是哪一年？是大几的时候？ 是2017年7月份。大二。 大二的时候。 对， 你第一次去贵州是什么感觉？去支教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我印象最深的是这边的孩子，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可爱，非常非常的机灵。可能我们就是在北京这边的孩子，他们的条件比较好，他们受教育的机会更多。但是我觉得，那既然大家都是生而平等，我觉得这边的孩子，他们在受过教育之后，他们也会像北京这边的孩子一样优秀。他们也是小天鹅，他们不是丑小鸭，他们也会一飞冲天的。这边的孩子，他们非常非常的就是阳光，很活泼。他不会像北京这边的孩子受到这么大的就是被教育，更多的我说的教是这个突出这个教字。北京这边的孩子被教已经 就学的东西太多， 逼迫的压抑的太过度了，我觉得。你到那边的孩子你发现，哇塞，孩子是这么样的快乐， 更天性一些哈， 更天性一些，是这样的。 你是在那儿给他们教课吗？ 对，有带过我们去了一共10天。从他们第一届开始，我们在贵州这边选定了50个孩子。我们每年在去之前，就是大概4月份到5月份，我们会面向全校募捐，每年大约会募捐50000元。在贵州这边有50个孩子，我们会把这些善款带到这边。然后呢，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有一个暑期支教活动。 那你去见到当地的孩子，给他们上课的时候，你给他们讲课讲的什么呢？ 我当时给他们讲的是地理 啊， 当时就讲的是贵州的地理。 哦，是吗？ 对他们比我懂得多，因为我是从网上学的，他们是就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嘛，所以觉得哎。他们应该是我的老师。 讲着讲着课底下小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给你补充一点，这个是什么什么的。 对，是这样的。 那他挺有趣的经历， 是蛮有趣的。 这段经历其实是非常非常愉快的，令人愉悦的一段回忆。 是让人愉悦的。因为我看很多人支教哈，去到当地都会觉得哎呀真是不容易啊，那的孩子很辛苦啊，又比较穷嘛，然后会心里头觉得一方面想帮助他们，另外一方面还是觉得哎呀孩子们还是蛮惨的。那你完全是一种愉悦的感觉吗？你是觉得跟他们相处起来很愉悦？ 对，我觉得跟他们相处 就是虽然他们孩子们生活条件有限，但是 孩子们 那种状态很好， 他们的这种生活比我幸福 啊。怎么讲？ 就是大家好像更多的关注的是物质条件，但是当你拥有了很多物质条件的话，你很难有那种天性，就刚才我们在说聊的一个天性啊字。你这种天性如果没办法释放出来的话， 你怎么会有幸福二字而言呢？ 你觉得那儿的孩子还保留了很纯真的天性？ 对， 对，非常非常纯真， 没有过多的被干扰。 没有。 那你自己的成长呢？你是觉得被教的过多了，各种考学是吗？ 我觉得我是挺挺那个的，觉得对对，这个教字教的太过多了，有的时候会扼杀一些。 你是觉得你从小并没有他们那样的机会，更多的释放天性是吗？ 我觉得有释放，但是释放的不够。我是很向往他们那种，就是可以自由自在，自己的想法可以去释放那种天性。他不会被教育的过多。我们这边的孩子，就是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吧，家长的教育就是花了一大堆钱，请了一群 上各种补习班， 对，请了一些 各种家教， 对，请了一些家教老师，然后一起把这个孩子给他毁了。 你从小是这样过来的吗？ 我不是这样过来的，但是我觉得现在 你身边的人这样的比较多。 对， 对，比较多。我很少补课，因为我家庭条件，我是宁夏，我来自宁夏，然后也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我的家庭条件也不好，但是呢，可能小时候很有目标感吧，就想一直想考大学，所以呢就一直比较努力，就是所以玩的时间比较少。但是我当时就身边的很多同学吧，也就是被这种被教过来的。 但是不是叫知识改变命运吗？因为 是 上了大学，其实对于你和你身边的这些同学来说，也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方式嘛。那像贵州山区的孩子们，他们可能更多的释放天性，很开心，很单纯， 对，我 很快乐。 对，咱们刚才一直讲的是一个教字 啊， 那教，咱们一直在谈的一个词叫教育。那育字在哪？你觉得呢？ 所以你觉得应该更多的平衡教和育， 对， 对吧？ 当 你觉得现在教的太多，育的少。 对，我觉得雷锋精神研究会存在的意义，就是在育上弥补了学校很多的缺失。 怎么讲？ 雷锋精神研究会它做的是一种把雷锋精神常态化在大学生之间的事情。大家一味的只关注教学，那在德智体美，我们一直在讲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那大家都只是关注去学习， 就更多的关注智了， 其 他的那些还 是 相对忽 视。 对， 所以其实从你自己和你身边人的感受来说，你是想把其他的那几部分来把它弥补过来。 我们要平衡的发展，平衡的就是要全面的走，全面的发展。我觉得这是我对教育的思考，应该是这样的。对，你如果只是学习成绩好，在道德在健康方面的缺失，这些东西您觉得，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有一个健康的德行更 对 健康的心灵更重要呢，还是拥有一大堆知识？有时候就是这些是我们的基础，这是一，后面的那些知识都是零。当你的一存在的时候，你的零越多越好。 身心健康是最重要的。 对，这是我的理解。 所以你看搞这些活动，包括参加一些公益活动， 对， 其实也是培养自己更丰富的内心。 对， 更好的感知这个社会，更好的和他人连接。 对对对，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内心始终是非常非常愉悦的。 哎，你这个支教的感悟哈，好像跟别的同学不完全一样。 对， 挺有你的个人特色的。 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天生带着啊，这边的孩子那么那么群，那么那么群。其实国家2020年就要实现全面脱贫了。我觉得这边的孩子他们是物质条件差了一点，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会越来越好的。我们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怀着一颗快乐的心去做这些事情。 其实不完全是扶贫。 对，不完全是扶贫。我觉得就是 是一种交流。 是一种交流， 就是平 等 的交流。 对 对， 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我去给你送什么东西。 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平等的。就是我也是从那个孩童时期，而且家庭不是很好的一个孩童阶段长到今天的。我觉得我看到他们我会很亲切，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他们现在是在农村，但是他们有一天也会考上大学，他们也会像我们这样去感染更多的人。 所以你做这些事情会觉得很开心。 对，我觉得就是和这些孩子在一起，就是我们在支教结束之后，我和两个孩子一直在保持着书信交流。他们今年高考都考上了大学，非常非常好，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成就感。这是我们第一届的成果，就是支教的成果。 怎么说呢，可能这样说觉得自己有点太给自己溢美之词了，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因为这两个孩子在跟我交流的时候，他们始终是你能感受到他们那种对外界的渴望，最重要的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但是我觉得这种跟他们的交流帮他们开拓眼界，让他们一起愉快的去学习，这也是有一点影响的。 嗯， 对，对他们的成长也是有一点帮助的。 所以我可以理解你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做这件事情， 对， 享受这个， 对，我觉得 做事的过程， 我觉得这现在已经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我现在每周日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上班了嘛，对，大四已经开始实习了，现在呢就是每周日都会去做一些公益活动。上周呢刚是从那个燕京小天鹅公益小学去交流了一下，然后呢下周北京这边呢有一个公益歌会，叫杨艳希小朋友，一个盲人嘛，小朋友，对，然后他会喜欢唱歌，然后呢我是也是参与到这个活动中，就是志愿者帮他们一起做的一个歌会。帮他做完这个歌会之后他就要去做手术了。 所以就是你每周都会参加， 对，就是在 公益活动， 如果说周末没事的话 事 一般都 会 去。对， 哦， 对，这现在已经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非常愉悦的，很快乐。 有这样一群人，基于道义、信念、良知、同情心和责任，不计报酬为改进社会提供服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义工。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自成立以来，注册义工已达187万人。他们的无私奉献，在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您正在收听的是《人物空间·中国梦·义工情》，北京市慈善义工联合会慈善义工特别访谈。 除了校内的学雷锋活动，金建华还参与了中国雷锋网的编辑工作。在那样一个更大的平台上，他结识了更多让他敬佩的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金建华，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编法第99天，1898年，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 甘肃铁券等于免死金牌吗？ 八旗是怎么回事？ 古代也有年终奖吗？